那么这是说到本经的中心呢，是孝经。所以古德都说这部经呢是佛家的孝经，儒家有孝经，这个是佛家的孝经啊。那么由此可知，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法门学起。孝心、敬心都是心德，而且是圆满的心德。信得一切众生个个本具本来具足的，没有一个众生没有啊，个个不无啊。为什么我们的信得不能现前？信得被无明烦恼盖覆住了，所以我们无量劫来修学都得不到结果，这是我们自己应当去细心思维。佛在经上说，末法时期我们肯来听听经，别说听多了，听一次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听了能够生欢喜，你一生当中只听过这么一次，都是无量界的善根发现的。你要没有这个善根，一句都听不进去，这真的不是假的。真有这样的人，你苦口婆心劝导他，一句都听不进去，但是你说的这话靠不住，那都不是真的。这里有什么法子呢？这个真的就是佛家讲的一禅体呀，没善根。这种人很多，不在少数啊。所以能够听一座经啊，生欢喜心都是无量界所种的善根啊。然后想想我们的善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多么深厚，无量寿经上释迦牟尼佛讲阿舍王子那些人，那都是真的啊！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啊，印度人讲亿，跟我们中国讲亿有差别啊。佛经上有记载的，十万乘亿，百万也乘亿啊。那么他讲那个四百亿。到底这个亿是十万还是百万还是千万还是万万，咱们搞不清楚，就算最少的吧，算十万吧十万算亿，曾经供养四百亿佛也不在少数了可见得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过佛念过佛研究过经呢，说不定都做过大法师啊，为什么现在还落到这种地步呢？搞成这个模样呢？什么原因呢？没有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最简单，真诚心。我们没有用真诚心啊。还是夹杂着自欺欺人， 啊，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搞得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总算是搞明白了，搞清楚了。我们再也不会以虚情假意待人接物，一片真诚，能不能接受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他懂不懂我们的真诚也是他的事情，我们真心对待他，哎，假的那不是真的，那是他的想法，我们可没有这种想法，这样才能成就啊。如果不能从这个地方回头，从这个地方改过，那么我们这一生呢，还跟过去生中一样空过了。死了之后啊，决定还是随业流转，那就依旧搞六道轮回去了，没有出头的指望了。这一生当中真正想出头，要想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没有别的，真诚。用真诚身心，用孝敬的态度，孝顺你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自己要谦虚，要卑下，才能够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啊！处处要站在上处，处处要走在人前，这是大病，这是严重的障碍。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不知不觉的又起现行，所以你才晓得天下之德能成就我们自己的功恨啊！要谦虚，要卑下，不敢在人前，不敢在人上。为什么呢？无量劫来烦恼习气太深了，稍不谨慎又起现行，贪嗔痴慢不知不觉起来了，那我们修行呢就又被它破坏了。我们看看，你读《论语》，你看孔老夫子的谦虚，你读佛经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谦虚，他们不但是言教，现身说法做给我们看了，经上记载的，世尊看到老年妇女眼睛花了，在那里穿针穿了好久穿不进去，他看了立刻就借过来帮他穿针啊。看到年岁大的人担柴挑水很辛苦啊，他看到马上就借过来替他担了。真干，不是仅说了，真干。 那我们今天做事情还常常有推诿的心，推给别人去做，这个错误。除非是自己体力衰退了，做不到了，才让年轻人去做啊。自己还能做了，就不应该叫人帮忙啊，这叫学佛啊，这个叫给别人做个样子啊。你说了，你真正能做到，人家服你啊；你说了，你做不到，人家听了不服啊，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一定要为众生做表率，做模范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多想一想，我的念头啊，我的言语，我的行为能不能给众生做好样子啊？凡是不能与众生做好样子的，决定不可以做，决定不可以想。我们这一生修行才会有结果啊，不至于像往昔生生世世都得不到结果啊。这一生如果不能认真去修学，这一生还是得不到结果啊。充其量你会得一点呢，三界六道有漏福报而已啊，这个是肯定会得到的啊。要想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就不可能了啊。如果我们冷静去观察，细心去观察念佛往生的人啊，这些人在世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没有值得人赞叹的地方，好像非常平凡，非常庸俗啊，那是我们的观察不够细密啊。他走了之后所示现的瑞相，我们从这个瑞相里警觉过来，仔细再去想一想他一生的行持，你会发现他行持的确实与一般众生不一样啊。像孔老夫子所具备的五种德行，这是弟子们公认的，温良恭俭让，你用这五个字去观察他，他有没有，你会发现呢，这个是庸俗之人，平常啊没有值得人才，哎，他这五个字他真去做了啊。佛法里面讲的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你看他有没有啊，他真做到了，所以他能往生做佛啊。我们觉得比他高明太多了，我们还要搞六道轮回啊。再仔细观察这些人他们的用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他也具足了啊。我们不要去观察别人，你去看看地贤法师所讲的 那个锅炉匠的徒弟。我们今天写的这二十个字，人家通通具足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一般人根本就瞧不起他。他就一句佛号老老实实念到底，听老师的话，依教奉行。老师叫他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就教他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他念了个三四年，他真成功了。所以你想想，他是真诚心去念，依教奉行，孝顺心、尊敬心具足了，谦虚卑下他做到了，他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心底清净，万缘放下，清净平等做到了，这个一心老实念佛，真智慧呀，正觉啊，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全放下了，这是智慧呀。一句佛号念到底是慈悲呀，做出榜样表演出来给你看，这多么感动人。所以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全做到了。但念佛我们讲的二十个字锅炉匠全具足，所以他能站着往生，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等他师父来不替他办后事。所以你要想仔细想一想，他凭什么？他通通做到了。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他一提一个字都不缺。如果你仔细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人是大圣大贤了，哪里是普通人呢？那反过来看，在这个世间喧和一时的风云人物，世间人之所赞叹，佛菩萨不赞叹。为什么呢？你仔细观察他造这一生当中造多少的罪业，前几天你们有一位同学拿了一个什么从大陆报纸上的一个新闻来给我看，说袁世凯、李鸿章是清末民初有六个知名的人士，现在都堕在猪身啊，都畜生道了，那不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吗？社会大众所敬仰、羡慕、赞叹的吗？现在变成猪了。锅炉匠那种人物祝福如来赞叹，这都是说明是一桩事情要真干了，你才会有真成就。祝福如来的教学我们要能体会，他只是教导，而绝不勉强一个人，你做也好不做也好。所以佛菩萨的心永远清净，不是说你做了教你，你照做了他就欢喜，不做了他就生烦恼，那佛菩萨就变成凡人了。这佛菩萨永远是佛菩萨，高明在此地，他教你 学不学你的事情，成不成就你的事情，与我不相干了。所以自己永远住在清净平等觉里。啊，《楞严经》上所讲的自住三摩地，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啊！啊，你能够依教奉行，修行正果好啊！你不能够依教奉行，啊，违背如来教法，将来堕三途卧道，佛菩萨也没有动心的。啊，也都随你去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所以佛菩萨对待一切众生，完全是自信的流露，绝对没有感情。啊，情是虚妄的。啊，信的是真实智慧。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处世待人接物，你才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啊。而在一切境界当中呢，实在讲也能提升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啊，就是华严末后五十三参讲的立思练心啊。啊，练什么心？就是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啊，你在一切境缘当中就锻炼了。啊，善缘顺境里面没有贪爱之心，啊，没有贪念之心。增长智慧啊，逆境恶缘之中没有成慧的心啊，也增长智慧啊。五十三参里面啊，当然那都是诸佛如来，但是所现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有善有恶，有逆有顺啊。这个就是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生活的里面，我们从早到晚，从年初到年尾，我们所接触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总离不开善恶逆顺啊。你看看他们怎样在这个境界里面成就自己真实智慧啊，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淘汰干净，这种种事件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应当要学习的啊。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由于没有认真学习啊，所以才不能成就啊。这一生当中，我们觉悟明白了。觉悟个什么？觉悟啊，应当照学啊，应当照做，我们这一生才有出头的日子啊，才有出头的指望啊。这个出头是出十法界，不仅是出六道啊，啊，出六道小成就啊，一定要出十法界。凭借念佛的法门啊，决定能出十法界 那么念佛要想顺利往生啊，出离必须啊，不再受这些境缘的干扰，这是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不受干扰，不受诱惑。啊，你一定对于这事出世间一切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是佛在经上讲的，梦幻泡影，一切不可得。这个要牢牢地记住，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啊，所以才不会为他动摇，不会被他诱惑。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就是锻炼这桩事情，这叫真实功夫。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做得了主宰，啊，眼不被色诱惑，耳不被声诱惑，不是叫你不接触，接触当中不受诱惑，这是真功夫。啊，我们初学过程当中，如果接触稍稍还感觉到有诱惑，啊，会动心，我们就远离。这是世尊教给我们的方法，少接触，啊，不是叫你不接触，啊，接触之后啊再深入，啊，你的功夫、你的定功、你的智慧又增长一层呢，不妨再接触，接触是考验，啊，接触之后真正能够不动心不起念，知道自己功夫啊成熟了。啊，如果这个里面还会有妄念升起，啊，这个妄念就是贪嗔痴慢，还有这个念头升起，赶紧再退回来。啊，功夫是这种做法了。真正达到成熟了，那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是真正成熟了。成熟之后啊，才能道家慈航，才能够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随类现身，现而无现，说而无说，才得大自在啊，才证得大圆满啊。这个境界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化身大士也有不圆满啊，化身大士可以说不受六道十法界的诱惑了，所以他有能力到十法界，到六道里头来现身了。啊，不受诱惑才能现身，还受诱惑没有资格现身呐。到六道来说业报身呐，他是来受果报的，啊，他不是示现的。啊，示现是决定不受诱惑。啊，那么这个才叫再来人。这个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很好，我们从第六面啊，第六面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啊， 看起啊，我把这一段呢念给大家听听。他这个地方是病从本性而发，虽分通别，无不为拔世间苦因果，与世间乐因果。这个两句话是总说，不管是通愿是别愿，啊，这两句话很重要。啊，拔世间苦因果，与世间乐因果。这两句话是一切众生很难做到的啊！为什么做不到呢？是迷摄自性，不知道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啊！如果真的觉悟到了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这两句就不难做到了啊！所以这个认知啊，是很不容易建立的啊！但是这是事实。这个倒数第三行啊，第二句“景熙云”，这是天台祖师之意啊。他说：“粗心便是。”初心是第一念啊，第一念是信的 啊，这个叫初心的 啊。见心见色心，见的是净虚空变法界啊。耳识闻身心，那个身心也是净虚空变法界。我们没办法觉察，是因为什么呢？时间太短了，这个第一念的时间太短，我们还没有觉察到。觉察是什么？我们今天讲觉察，觉察是起心动念的。它太快了，太短暂了，我们起心动念还来不及啊！啊，那是真知啊！就第二念，接着第二念，第二念就变成一识了，就落在八识里头了。粗心便是啊，诸佛菩萨永远是用粗心，永远是用第一念，所以叫一心呐。啊，我们用的是三心二意。我们有一心呢，那个一心立刻就变成三心二意了啊。三心为释迦讲的心一识啊，识是六识啊，意是摩那，心是阿赖耶啊，就把自信呢转变成八识了。八识叫心意识啊，二意是指八识里面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叫一根，这二意。设法界里面的人啊，设法界里有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都是用的三心二意。啊，你看第二念的时候呢，那个念头哎，才觉得有觉，已经到第二意了啊，叫为识所变啊，就产生变化了啊。如果没有用心一识，你用的是粗心，观惑法界即惑成智。啊，惑法界是什么呢？ 是十法界，十法界都迷惑，没破无明嘛，啊，所以叫合法界，不仅是讲六道，包括十法界在里头啊，啊，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才除惑了，离惑了，就是除无明了，离无明了，那就一真法界就发生大事了。啊，原叫初住菩萨，啊，别叫初地菩萨，啊，这破一品无明呢，出了，超出了，啊，所以你用这是讲的是法身大士诸佛如来，啊，他们永远保持初心，永远保持一念，啊，所以一心。他能保得住啊，他观察六道十法界即获成智，十法界里面这些没有破无明的众生，所以起惑造业，可是佛菩萨看到是智，所谓的是烦恼即菩提，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迷人看的是烦恼，佛菩萨看到是菩提，底下一句即生成灭了，生死即涅槃啊，这个生是生死啊，这个灭是涅槃啊，这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境界，这叫圆四世，四弘誓愿，这圆满的四弘誓愿，我们能不能见到？昨天晚上讲经，我透了点消息，如果诸位啊，能看一切有情众生呢，看他的性，六根的根性，看无情的众生呢，你观察他的发心，你就见到了。一切有情众生的见心跟如来的见心无二无别嘛，哪有差别呢？啊，一切众生的闻性跟如来的闻性也没有差别嘛，完全相同啊。一切无情的众生啊，我们今天讲植物矿物，你观察它的发性跟诸佛如来的发性也是无二无别啊。你就借惑成智啊，即生成灭了。那么由此可知，生佛差别是在一念之间啊，你这个念头转过来就成佛了，这个在佛法里叫圆顿大法啊，这样的人圆顿的根性啊，这不是普通根性啊，立刻就转了，我们今天转不过来，怎么转都转不过来，很想转转不过来，毛病在哪？就是你很想，你很想，那个是烦恼，那是障碍啊，你很想，那个想是邪见 障碍住你转不过来，那不想呢，不想是无明也转不过来。那如何能够把妄想无明两边都摆脱的时候，你就转过来了啊，这是功夫啊，啊，这是佛家常讲的定慧均等，你就转过来了。我们今天这个用功就是定慧不均等，好像开了个号码锁一样，不是转过头就是不到，总对不到人当中啊，你就打不开啊，那差一点都打不开啊，啊，怎么转都没有转到那个当中啊。我们的毛病啊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这个要细心体会，很难懂。啊，怎样来调伏？那这个是定慧的功夫。啊，这是真正的定功，真实的智慧。啊，才能够开启。这个打开的时候就叫破迷开悟啊！其实他这个四句话说得好啊！啊，我们接着再念下去。过了前二十啊，四弘誓愿前面两条，把信德之苦；后二十与信德之乐。诸位想想，度众生岂不是度自己吗？啊，不度众生，自己的性德永远不能够圆满现前。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因为众生就是自己。道理在此地。这是事实真相啊！你要以为众生不是自己，自己不是众生，你永远现得不能现前啊，永远做自己明心见性的障碍啊！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啊，无论他怎么精进，无论他怎么用功，啊，他说法说的天花都乱坠，著作等身也无济于事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他没有真实的功夫啊，啊，他会说，他会著书。那一种智慧都是世之变从，儒家讲的即问之学，不是他自己真实功夫啊，不是他的内证 啊我们看那些锅炉匠啊，看到这些念佛往生的那种种瑞相的时候，他们不会讲经说法，他们也没有著作啊。人家为什么能成就？他有内功，他有实证啊。所以这个比讲经说法啊，比那种形式殊胜太多了，不能比呀。啊，地牢赞叹那个锅炉匠的徒弟。说你这个出家没有白出啊，你得成就啊，这个名山方丈住持讲经说法的法师比不上你啊，这个话说的正确 啊他是真正做内证的功夫啊，真实的德能他去做了啊，不像其他的一般呢，只做一些表面，没有真实功夫啊，那怎么能相比呢？ 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啊，你连这一点没搞清楚，你的心发不出来，你的愿不真实啊，那就是愿不异地，地不从心。对，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宇宙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啊，决定是一体，真实是一体啊，现在人说不可分割的一体，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从这个地方发愿，你愿意地，地从心啊，才真正能够修行正果啊！我们再看幕后这一行，啊，第六页最后一行，啊，这是讲地藏，啊，发宏誓愿，何复最苦六道众生，教令住持正法，畜生一切功德，人苦人难。大慈大悲，故名地藏菩萨本愿。这个几句话呢，是做菩萨名号就是别帖里面的总结啊。这个总结呢，给我们落实了啊，完全落实在四相之中啊，所以这个好懂了。地藏菩萨承担下来啊，来帮助这些最苦六道众生啊，这是他落实具体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教令住持正法，这是叫一切众生自己啊，个个要住持正法，正法是什么？信德。啊，如果我们今天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教导一切众生，自己要能真正做到，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能存这个心呢，这是住持正法啊，在生活在行持处事待人接物，真正能做到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这二十个字都做到了，这是令住持正法啊，畜生一切功德，事出世间无量无边功德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此地令住持正法不是住持道场，我们要这样错付会议那就错了，这是令一切众生心安住在正法上，心安住在正法上，这才能普度众生呢。人苦人难，苦难是业报啊，过去所造的，这一生往昔所造的，不能没有因果啊，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我们造的善因少啊，造的恶多啊，那这些苦难你怎么能不忍受啊，什么样的苦难呢都能忍啊，人苦人难对自己，大慈大悲是对别人的啊，这教导我们怎么生活啊， 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啊，所以对自己要忍苦忍耐，对众生要大慈大悲啊，这个慈悲特别着重这个大字啊，大字用现代话讲无条件啊，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无条件尽心尽力协助他，这叫大慈大悲。凡是附带条件都不是真正的慈悲啊！我帮助你要跟你谈条件啊，这种帮助呢最好不要接受啊，你接受什么被别人控制住了，后患无穷啊！啊，所以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啊，这叫大慈大悲啊。那么这是地藏菩萨本愿，诸位想想，我们学佛是不是应该从地藏经学起呢？啊，这个真正是修学的大根大本呐！啊，所以在中国佛教以四大菩萨来代表大乘佛法，太完美了。啊，第一个从地藏，啊，地藏讲孝敬；第二是观音，啊，观音是孝敬的光大，孝敬的发扬啊，成为大慈大悲啊。第三文殊啊，文殊是跟我们讲了理智而不用感情啊，文殊是智慧啊。这个孝敬慈悲是理性的，不是感情的啊。普贤代表落实啊，讲孝敬慈悲理智落实在我们生活上啊，落实在我们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普贤落实啊。四大菩萨完成圆满的佛法教学啊，那么这个是讲地藏菩萨本愿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一个经，这个经子我们常常讲啊，注解呢也注得很好啊，诸位看看呢就行了啊，这个不必啊再多说了啊。简单的讲，这是一般常讲，这个经呢具足教理啊，这个就是具足啊摄受常法四个意思啊，这是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讲的，华严讲的比较详细啊，华严讲了十个意思啊，但是在此地他通通都说出来了，注解全部说出来了啊。那么在此地呢，我们需要补充一句，那就是佛的这个教啊，他具足四个意思，教理行果啊，任何一部经都具足这四个意思，所以我们称它做妙法了。妙在哪里呢？啊，教理行果四个意思都不缺，妙啊！啊，我们学习也要具足信解行证。 四个条件，我们真正的受用啊。所以佛的教我们要相信，教里面所讲的理我们要懂得要理解啊。这个教里面所讲的行我们一定要修啊，他讲的果我们要把它证实，这才能得受用啊。佛经之妙，一部经具足四个意思，一品经，一段经文，乃至于一句一字都具足四个意思啊。所以你们将来学讲经啊，怕没有东西讲，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哦，你讲东西太多了，一个字里头四个意思吧，一句话里头也四个意思，哪有没得说的呢？怕的是你说不完啊，是吧？从经上具足的四个意思，你看字字句句有教理辛苦。再翻过来，我们怎么学呢？我们要有信戒行证啊！你想想看，一字一句从八个角度里面去讲，讲不完啊，哪里说是没得讲呢？那没得讲是你没搞懂啊。你懂了之后讲不完啊。好，这个明题就介绍到此地啊，明天呢我们就介绍第二段辩题。